谢谢你把这档点歌节目一直放在心里，就算不能天天来听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，在一些需要用音乐来纪念的时刻，你都会想起这里。下面这份祝福呢，也是听了很多年节目从来没有点过歌的一位朋友发来私信告诉我，他说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每天晚上九点陪我听广播的人，今天晚上我想点播一首浪漫的歌曲送给我的超哥。这是来自听友淡淡的忧桑，他说希望他能陪我听一辈子的爱得更久点。这个他能陪你听一辈子的广播，但是爱得更久点呢，如果我不能做到退休，中途这档节目没有了的话，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和他再听到了。但是只要你们一直听着北京乐广播，那就真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，一直会听下去的。今天晚上你希望听一首浪漫的歌曲，第一次在电台里点歌送给爱的人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因为我真的很爱他，为你拥有这份美丽的爱情而开心。我亲爱的听友，希望你们都能像淡淡的忧伤这位朋友一样，慢慢的遇到生命当中最美的爱情。 看住时间，别让它再流浪，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，一起走着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，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，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 我是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。 生活可能有点苦，但幸好你是甜的。你们一起让爱变得越来越美丽，这份美好的爱情祝福通过这首歌也送到你们的耳畔了。接下来呢，要打开这张订单是来自听友肥墩墩大人，他也要点播一首歌送给老公，在电台当中想对老公说，你真的对我很好很好，生活里总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，但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咱们可以共同度过每一个难关，也可以一直度过每一秒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所以要为你点播这首来自陈小春的《相依为命》。往后余生，相依为命，祝你们越来越好。 旁人在淡出，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，仍然自问幸福，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，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，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，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，我已试够别离并不肯凄美，我还如何撇下你。 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完美，还要让一个爱自己的人接受全部的自己，所以对方也真的是包容，付出了很多。将心比心在感情当中是很重要的，谢谢那个愿意在你身边陪伴着你，不离不弃，相依为命的人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，因为你这个名字的这个字真的是多音字，我不知道你是叫扭扭家还是傲傲家还是嗷嗷家呢，这个字呢是一个提手旁加一个幼儿园的幼，它是一个多音字，我觉得刚才念了三遍中一定会有一个是你的名字吧。你说因为 工作，今天呢回到了北京，距离2011年毕业离开这里，一晃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。大学的时候呢，一直在听电台的点歌节目，离开后爱得更久点，也在断断续续的回听。回到了旧地方，真的许多感慨，所以很想在今天晚上点播一首《你曾是少年》，送给7年跌踏成长的自己和路上陪伴我的人，还有北京的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愿我们都能永葆初心，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北京欢迎你，尽管今天天气呢好像不够理想，但是那些熟悉的一定可以弥补缺陷的。你曾是少年， 怀念从种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却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但却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上。许多年前，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，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，相信爱会永恒，相信说谎，只是变成熟了吗？有一套房子之后，才能去爱别人吗？总是以为成功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欲望变卖着错过的人，当青春耗尽，只剩面目可憎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。 愿你一直温暖善良，不舍爱与自由，心中一直住着个少年，朴素的少年。晚上9:21，现在还真的有很多少年在听节目。此刻呢，我要打开私信当中的一位听友， 他距离上一次给我发私信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，那个时候是高二，现在已经高三了。我已经看到了你这位听友，他说明天呢就要考800米啊，就是800米的考试了。ZC 寻找这位听友你好，高三了，大家每天都学习得很晚，我希望这一年能加油努力，一直都往前冲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挺害怕的，能鼓励我一下吗？并为我送上追梦赤子心。好吧，800米确实是一个坎儿，人生中有很多比800米还难的事情，但现在你要一个一个的克服，好好的坚持下去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 我的表现，只要一息尚存。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陈小青表示，对于芯片风味人间的开播，用诚惶诚恐来形容，就像在巴西当足球教练会失败一样，因为懂球的人太多，中国懂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尽管片中涉及诸多美食，陈小青坦言，其中没有一样是广告植入，植入就无趣了。风味人间依然是陈小青擅长的美食题材。据陈小青介绍，风味人间展现的是带你去探险，讲述的是用食物来认知世界。认识一个地方有很多方法，用眼睛、用脚或者用舌头。与其他同类美食纪录片相比，风味人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世界性，不只是讲中国的美食。陈小青带领摄制组跨越六大洲20多个地区，收录了许多国外美食。整部纪录片中国内容占 70%， 国外内容占到 30%。 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来到10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爱得更久点。下半时段第一首歌，我邀请雷雨，一位初三的朋友，还有任凤鸣，一个大学生，他明天有个很重要的答辩，很紧张。雷雨进入初三以后，每天有背不完的东西，写不完的卷子，所以呢，他也需要一首歌。那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。 你我平静依旧的生活，然而被争吵打破。爱情又给我上了一课，陷入伤痛的沼泽。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，对结局束手无策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。我看出你的不舍，你看着我的难过，情绪在拼命的拉扯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。离开时的不快乐，在前世难分难舍，爱过的感觉你我还记得。 这首歌只是因为推错了，刚刚真的是很糗的一分钟过去了。你看，谁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但是那一刻你不要慌，你只要别慌，你还有弥补的可能。我想送给你们的歌曲是这首林俊杰的《裂缝中的阳光》，愿你们在裂缝里体会这都是命运想给予你们更多的力量。 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，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。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，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，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，已成空。等到黑夜翻面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等到海啸退去之后，只是潮起潮落。 界重来又怎样？让你的心在我心上跳动，每个逐渐暗下来的夜，一起走过，等到黑夜分裂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 一首很励志的歌曲送给年轻的朋友们。说真心话，作为一个70后，我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是相当的佩服的。至少我在上初中和大学的时候没有你们这般深刻，甚至我觉得我花的心思和努力也不如现在的你们。所以呢，人总会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买单的，后来的后来就要加更多的油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把油加足了，等你们发动的时候呢，就不会觉得那么捉襟见肘了。这是必经的阶段，而且也是开发你自己最好的阶段。别在这个时候掉队，也别在这个时候让自己安逸下来，好好的使劲儿的让自己的小宇宙爆发一下吧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，我想送给一位差点做了同行的听友。这是来自碧源祝小祝朋友，碧源小祝朋友，他说过去几年一直在为工作努力，现在终于算稳定了，给自己和家人一个交代。下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有一个美丽的相遇，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。他可以不用踏着七彩祥云，只要是彼此中意的就好。最近才开始听这档节目，其实做广播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，现在能听节目也足够了，会一直听下去的。谢谢你，我觉得爱听广播的和做广播的人大概内心里都有一块纯真的地带吧。我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你，虽然大家记得的是2000年 Coldplay 的那一首原版，但我更爱2009年的这一版，很像是这个季节的歌曲。 Look how they shine forAnd everything you do, yeah, they were all yellow. I came along, I wrote a song for you,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, and it was called yellow.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随心所欲 TITI， 他很想点播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，还有他爱的老公。他说点播一首温暖的歌曲送给大家，还有听歌的老公，希望寒冷的夜这首歌能温暖每一个人。是啊，爱是最美的事情，也可以暖到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，曾经也曾错过爱情，但不放弃，不太会说谎，只用心想唱给你听，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，是一种约定，要一起去旅行，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，就算孩子气，人生总有些风雨，要决心才看 爱是最美的事情，相爱不是要改变彼此，而是一起成长。感谢收听十月最后一期的